国际奥委会委员、执委、副主席，成为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担任如此重要职务第一人的奋斗足迹。何振良五环之路由黄山为您播讲，欢迎收听。 与体育结缘，说来令人难以相信，终生从事体育事业的振良，最初还很不愿意调到国家体委工作。在组织上通知他将被调到国家体委工作时，那时我们都曾一度很沮丧，因为我们当时对体育的意义并不了解，错以为搞体育大部分时间是蹦蹦跳跳，既不像在团中央那样政治上要求高，也不像在二机部那样在建设祖国方面做贡献。但是组织性、纪律性是党员的起码条件，所以只能服从组织决定。振良没有想到，他进入到体委后，马上就投入到了激烈的在国际体育战线反对两个中国的斗争。为了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地位，维护我国的权益，他一斗就是几十年。振良基本上参加了这场斗争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在政治上、业务上得到了全面的锻炼和成长，而且在中央的领导下，他参与写下了中国体育外交的新篇章。初时国际奥委会，新旧中国的体育简直是天壤之别。在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旧中国，现代体育的发展一直很差。19世纪末，外国军人、商人、传教士和归国留学生开始把西方现代体育的竞技运动介绍到中国来。直到20世纪初，一些大城市的运动会或者是城市间运动会，主要是靠那里的教会大学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外籍干事组织起来的。教会大学里，一些爱好体育的青年自己刻苦锻炼，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工农劳苦大众则与体育无缘。1924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王正言、沈四良等教育体育界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这个组织的董事会成员都是中国人。这些有识之士努力为发展中国体育奔走呼吁，但是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根本不把发展体育当作一回事，任其自生自灭。全国体育协进会陆续参加了8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1931年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为中国的奥委会。1932年、1936年、1948年，旧中国曾几次组团参加在洛杉矶、柏林和伦敦的奥运会，可惜经费短促，水平太差，每次都背回大鸭蛋。1932年参加奥运会是靠张学良先生的资助才派出去3个人。特别是1948年伦敦奥运会那一次，当官的在奥运会后到别国游山玩水，剩下的大部分运动员连回国的盘缠都没有，狼狈不堪。国民党驻英使馆和伦敦中国银行非但拒不借款，连做保也不肯。后来多亏当地的热心华侨资助，运动员才不至于流落异乡。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建国初期， 体育工作属青年团中央领导，全国体总的许多干部都是从团的系统调去的。团中央的秘书长荣高堂兼任全国体总的副主席兼秘书长。全国体总成立以后，一直要求有关的国际体育组织承认它为中国唯一合法的全国性体育组织，撤销对原来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承认。足球、游泳、篮球等国际组织继续承认中国体总的地位，但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少数顽固保守势力的把持下，借口中国局势不明，拒绝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1952年，芬兰赫尔辛基第16届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原来不邀请我国参加，经过我们以及苏联和东道国芬兰等国的正义人士的斗争和努力，在奥运会开幕前2天，国际奥委会才决定对我国发出邀请。当时中国代表团所以日夜兼程的在奥运会闭幕前5天赶到赫尔辛基，就是为了要在奥运会场地升起5星红旗，要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有参加奥运会的合法权利。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这以后经过多次交涉，终于在1954年5月，国际奥委会第50次雅典全会上，以23票对21票通过决议，承认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中国奥委会。当时台湾体育界的郝庚生在雅典举行记者招待会，痛哭流涕地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但是国际奥委会的布伦戴奇主席却未经全会讨论，悄悄地把台湾的奥委会以所谓的中华民国的名义列入到了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际奥委会名单里。其后一些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也仿效国际奥委会的做法，力图在国际体育组织中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当时的联合国组织也长期把新中国拒之门外，为了争取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我国在国际上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振良从调到体委以后，就投入了这场漫长的反对国际体育组织的错误做法恢复中国合法地位的斗争。振良在1955年2月被调到国家体委国际联络司国际组，分配他管国际奥委会方面的工作。因此5月份他就参加了出席国际奥委会第51次巴黎全会以及国际奥委会执委与各国奥委会联席会议我国代表团的工作。代表团一行5人，团长是荣高堂，团员是国际司副司长张连华，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翻译是振良和另外一个人。解放前中国有过3位国际奥委会委员，1922年担任委员的王正言曾经担任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在北洋政府当过外交总长，1936年1948年他都担任中国参加奥运会代表团的总领队，1939年担任委员的孔祥熙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但他只是挂名，从未参加过国际奥委会的任何活动。1947年当选的委员董守义当过多年体育系的教授，当时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解放后在西安教书，1952年调到国家体委任司负责人。这次出访的分工 是振良陪同董守义参加全会。因为董老是个老教授，又多年未用外语，开会时由振良给他当翻译，并且在遇到意外情况时，两个人可以商量。出发前，周恩来总理交代代表团领导，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局面，并且指出，应让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了解我们的立场。代表团听说王正言要去巴黎开会，他长期住在香港，在政治上不活跃，不是死心塌地地跟着台湾当局干。周总理指示代表团要设法做争取王正言的工作。代表团出发以前，请王正言在上海的儿子写了封信给他。当时中法尚未建交，很少人去法国。代表团经莫斯科飞布拉格，在那里申请进入法国的签证。代表团在巴黎居住的克雷门梭饭店，还是请捷克斯洛伐克驻法使馆待定的。到达巴黎第二天，先出席社会主义国家联席会议，这是当年的惯例。在重大会议之前，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之间先举行会议，互通情况，协调立场。荣高堂在会上说明了你在国际奥委会的会议上发表反对国际奥委会搞两个中国的声明。苏联代表认为声明中政治词句太多，太激烈，对体育特色照顾不够。于是会后，代表团适当地修改了稿子。6月11号，国际奥委会执委与各国奥委会开联席会，当时各国奥委会签到的名单传到荣高堂处，他看到名单上有台湾组织的名称，就理所当然地把它划掉了。这个名单传回到布伦戴奇手上的时候，霸道的布伦戴奇责问说，是谁把台湾的名字划掉了？荣高堂以坚定的语气指出，国际奥委会承认台湾的体育组织是违反了章程，并阐明了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第二天开全会，国际奥委会开会是不允许带翻译的。苏联委员安德里昂诺夫以董守义多年不讲外语，需要有人协助翻译为由，要求国际奥委会同意董守义带个翻译。国际奥委会作为例外，允许振良进入会场。临行前，荣高堂交代，绝不允许两个中国的局面，发言前要先征求苏联委员的意见。当年国际奥委会开会的座位不像现在是按资历排定的，可以随便坐。董和二人就坐在安德里昂诺夫的旁边。安德里昂诺夫关照说，昨天你们已经放过政治炸弹了，今天不要发言了，如果再发言将会影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地位。会议开始后，布伦戴奇通报前一天联席会议的情况，说荣高堂的发言是政治的，体育与政治无关。董和想发言驳他，安德里昂诺夫制止说，昨天已经放了一颗炸弹了，已经够了，不要再放了。我们是少数，争论起来会吃亏的。于是董和没有发言。在会议讨论接纳民主德国时，王正言发言表示反对，接着他又离开讨论的题目说，我们的国家去年派运动员去菲律宾参加第二届亚运会。他的发言拐弯抹角，虽然没有指明台湾，但明眼人都知道是台湾当局于1954年窃取中国的席位，参加了当年的亚运会。振良他们对要否发言没有把握，征求安德里昂诺夫的意见，他仍然不主张发言。后来是保加利亚委员斯托伊切夫发言，他是位老将军，是保共的统战对象。 由于他对中国情况不了解，他主张同时接纳两个德国、两个中国。这时我们非发言不可了。董守义刚想发言，又被安德里昂诺夫按住。安说，如果发言，整个中国地位将受影响，搞不好会被开除的。这样，在会上的三次发言打算都被苏联委员挡住了。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回来向代表团领导汇报后，受到荣高堂的严厉批评。振良是第一次参加这样重要的外事活动，有责任帮助董守义掌握会场情况，但是没能够坚持原则，他心里很不好受。代表团回国后向周总理汇报，总理严肃地批评了这件事儿。批评的大致内容是，出国前专门交代过要防止出现两个中国的问题，但是仍有此事，说明事前我们在兄弟国家代表做工作不够，解释不力，被苏联委员制止而不讲话也不妥。当时荣高堂把过错都揽在了自己身上，没有把责任往下推，反倒是安慰了党外人士董守义和初出茅庐的振良，说你们也不容易，换了别人也不好处理。这次是振良调到体委后第一次参加外事活动，更是第一次随党外人士在对话的第一线，不料这第一次却是这样的政治错误。他痛感体育外事工作深刻的政治内涵，这是他一生中最深刻的一次外事工作教训。他牢牢记住了仍有此失这四个字的沉重分量。不论何时何地，民族国家的利益最重要，绝不能损伤，也不能对老大哥事事言听计从，什么时候坚持我们自己的原则都重于一切。体委的领导并没有因为那次失误而改变对振良的信任。1956年1月，振良又陪董守义去意大利参观克蒂娜丹佩佐的第七届冬季奥运会，并出席第51次全会。会前，董守义和振良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做了更充分的准备，也事先做了些委员的工作。会上，董守义发言指出，不把荣高堂去年在巴黎会议上的发言列入记录是错误的。他再次声明了中国奥委会反对任何两个中国的做法。但是会上没有人呼应我们的正当要求。董守义的发言被布伦戴奇以不谈政治、不予讨论为由搁置了下来。中国要求把上次会议上荣高堂的发言列入会议记录也很费周折。加拿大委员甚至说，你们不满意可以退出。虽然最后荣高堂的发言终于被列入到了会议的记录，也通过会前的工作让保加利亚委员好不容易明白自己上次的发言内容不妥，并且进行了更正。但是会上处处令人感到会议被西方牢牢控制着，而苏联东欧国家则各有自己的打算。正义无法伸张，有理无处说。振良在一年之内参加了两次国际奥委会的会议，两次都很感压抑。同年五月，振良随副司长张连华去葡萄牙的里斯本参加国际足球联合会大会。国际足联虽然于50年代初就正式来函确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取代了过去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但他又于1954年违反了章程，接纳了台湾。这次国际足联大会前，我国体总提出要求，开除台湾体育组织的提案被列入了议程。当时的葡萄牙政府很反对，同我国没有外交关系。振良他们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踏上葡萄牙土地的最早的两个中国人。他们所到之处都有人盯梢，为了减少麻烦，张连华和振良除了出席会议和拜访友好国家代表以外，哪儿都不去。何况他们的主要心思是尽可能地打好这场力量悬殊的仗。说力量悬殊，是因为国际足联像国际奥委会一样，当时领导权主要掌握在敌视或不了解新中国的人手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支持我们，但是他们在那次会议上的主要重点是争取将俄语列入到国际足联的正式语言。亚洲的成员则大多是当时仍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当时大会上，国际足联主席德鲁里说，中国的问题已经讨论过了，这次不再讨论。不让中国代表发言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在会上也不吭声。张连华坚持发言，为了抗议国际足联的霸道行为，他和振良毅然退出了会场。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我们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方针是，必须在对方断绝同台湾当局的关系后，才能入会履行会员义务，也就是先驱后进的方针。但是，一些国际体育组织在承认我们之后，又违反章程接纳了台湾。这主要是在1954年之后。我们一面抗议要求改正错误，一面继续保持与这些组织的关系。这也就是说，我们的方针成为边驱边进。振良到体委后参加的三次国际会议，就是按照这个方针进行的。但当时的力量对比对我们很不利，我们依靠的对象社会主义国家有他们自己的考虑。当时与我国建交的亚洲国家不多，非洲多数国家还没有取得民族独立，只有在滑冰、冰球两个冬季项目的国际组织，以及由英共党员蒙塔古担任主席的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中没有台湾问题。后来台湾当局要求加入国际乒联，蒙塔古无法拒绝，因为乒联的章程规定允许地区入会。于是我们提出，如果他们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名义入会，我们不予反对，迫使台湾当局无法接受。这样就成功地反对了两个中国。此事也发生在1956年。两种斗争结果促使喜欢思考问题的振良考虑该如何在国际体育组织中进行这场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他在总结工作的笔记中这样写道，在国际体育组织中要反对两个中国，要么退出，要么像在国际乒乓球联合会里那样，要求把台湾体育组织的名称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区性组织。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何振良五环之路。因为出色的英语水平和优秀的外交能力，到体委以后的何振良依然会被外交部、中共中央联络部借调过去参加一些重大活动。这些经历也给以后何振良的五环之路奠定了基础。明天的节目，我们就将继续为您讲述何振良五环之路。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耳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温泉都盛开。 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气温低迷，体感寒冷，早出晚归的朋友要注意防寒保暖。另外冬季干燥，提醒大家还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煤火自采暖用户需要加强居室通风，以免发生火灾和一氧化碳中毒。明天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温度在5度左右，中午前后还是比较适合户外活动的。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平原地区最低温度-6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的最高温度5度，最小相对湿度30%。明天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此外，明天白天光照也不错，非常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